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4集。 哎呀，李兄啊，这个酒楼好是好，这怎的名字里带了个折子呀？不好听啊。 身后一桌两人对酌，需要大声说话才能让对方听得清楚。 哎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此楼原身是吴方镇最大的琴楼楚馆花泽，取的是有花堪折直须折，今宵有酒今宵醉的含义啊。多少王公贵族从京城远道而来，跑到吴方镇为花折腰啊。 为首的公子也艰难地扯着嗓子喊： 啊，你以为大家都是为了什么来啊？乃是为了看一看这一折的风采啊。 哦，哈哈，那这楼里可还有姑娘啊？ 那人身子前倾，显然来了兴趣。对面的解答者晃了晃筷子，头也不抬。 没了，早没了，这里换了四五任老板，早就不是妓馆了。 哦，哎呀， 他有些失望地嘬了一口酒。 不过呀，还有个保留节目。 公子笑吟吟地卖了个关子， 我先不说，一会儿你便知道了。 现场已经混乱一片，满大厅的人吃得如火如荼。主角团见小二顾不上伺候，便自行寻了空桌坐下来，亲力亲为地倒了茶。牧瑶捡起桌上的菜谱递给了妙妙。妙妙看着菜谱，密密麻麻一版蝇头小字，还是竖排，头一阵发昏，便将菜谱塞给了木生。你点。木生顿了顿，垂下纤长的睫毛。你想吃什么？他一时半刻想不出，他已经非常贴心地低声念起来： 盐水鸭、素食锦、桂花拉糕、冰镇酒酿、赤豆元宵。 哎，这个吧。 哪个呀？ 赤豆元宵。 哦。 他点点头，将菜谱合起来递给牧瑶。林妙妙拦住他的手，黑白分明的杏子眼望着他： 你不点啊？ 牧生微微一顿： 哦，不用了。 妙妙的眼睛眨了眨： 没有喜欢吃的吗？ 他的黑眸潋滟，水光之下略有些茫然。 那我再点一个。 林妙妙瞧他这模样，毫不客气地夺过菜谱，装模作样地扫了一眼： 幸云膏吧。 说完斜睨着他，着意观察他的反应。 那是甜的。 回忆碎片里，荣姨娘端了一盘给他，说那是他儿时很喜欢吃的东西。木生闻言，眼里未起波澜，只是有些疑惑： 我刚才没念幸云膏。 林妙妙的装模作样被拆穿，满脸通红地将菜谱塞给他，脆生生道： 哎呀，就是很想吃啊，那你找找上面有没有。 木生低眉，一目十行地看下去，竟然真的在一排糕点中找到了这三个字。杏字的上头还拿笔点了个圆圆的点儿，想必是推荐的意思。少年眸中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笑意，他倒是会吃。他的指尖停在那个圆点上。 有。 那就点。 牧瑶忽然发出一阵惊呼，妙妙抬起头，席上赫然多出了一身黑的柳拂衣，似乎是风尘仆仆赶来，渴得连喝了三杯茶水这才缓过来。喝完才顾得上谴责地看着木生： 阿生，我给你烧了一路的通讯符，你怎么理都不理，追得我腿都快跑断了。 阿生。 木瑶惊异地扭头去看木生，少年眼睫半垂，充耳不闻，眼尾的弧度在灯下清冷又妩媚，隐隐带着一丝讥诮。妙妙却很兴奋： 哎，柳大哥，你和木姐姐是不是明天就要成婚了？ 啊！ 柳福一口茶水差点呛在喉咙里。 慕瑶的目光又转向了林妙妙，两人面面相觑，俱是满脸震惊。忽然从背后传来了清脆的梆子声，旋即大厅里像是被按了静音键一样，瞬间安静下来。一个红鼻头的老头穿着彩色布片缀成的破袍子，花里胡哨地站在大厅中央，一手敲梆子，一手捋着花白的胡子。 嘿嘿嘿，各位啊，又见面了。 众人饭也不吃了，放下碗筷，鼓起掌来，欢声雷动。他笑眯眯地微一颔首，四下致意。 今天呀，我们讲讲吴方镇慕容氏与赵家公子的故事。 话音未落，大厅里竟然响起了如潮的掌声和口哨声，活像是大明星开嗓。身后那一桌对酌的人压低声音，语气里带着得意的笑。 瞧见了吧，这就是那个保留节目啊。 这慕容氏是什么话呀？ 有人哼出一嗓子打断。老头摇了摇头。 哎，慕容氏不是花啊，甚至他的名字都没有刻在牌子上，因为啊，这名讳也不知真假。 大厅里一阵滴滴的骚动，似乎是很不满地喝起道彩。那个发问的人再次提高声调。 那讲他做什么？上次玉兰花无香戏两男的故事精彩，那何不接着讲无香嘛？ 坐下的人纷纷应和。慕瑶脸色涨红，左右看了看，果真发现四周坐的大都是年轻男子，脸上更加挂不住了。身后那桌还在滔滔不绝的科普。 这老头子在此啊，每日讲一小段故事，供在座的食客消遣，讲的都是从前啊在花泽里发生的故事啊。 他的尾音还带上了一点轻浮之意。从前？ 哎呀，就是当花泽还是鸡冠时的故事啊。每个姑娘花名之上还有一个雅号，那人说的小玉兰便是无香姑娘的别称。传说啊，花泽挂牌上9981朵花，琳琅满目，各有风姿啊。这老头啊，已经讲到49朵花了。 对面那人笑了。 哎呦，果然啊，来这里吃饭倒是为了顺便听听这香艳故事。 香艳但不俗气，精彩的紧呢。 林妙妙仰头打量大厅内的装潢，二层还留有未撤去的纱帘珠帘，细节里保留了些明艳的粉气，透过老旧的木楼梯，仿佛能想到当初女子们扭着细腰拿着手帕踏上二楼的情景。 哎呀呀呀呀呀，诸位听我说呀。 老头伸手安抚不满的食客。 你们定是想这慕容氏必定貌若无言才不能上木牌冠以花名，可对呀。嘿，事实恰好相反。慕容氏啊，冰肌玉骨，天人之姿，花折的老板刘娘想不到哪一种花衬得上她，只得将她藏在三层冬暖阁里做匣中珠玉。嘿，非王公贵族点名相见绝不出来抛头露面。 哦哟，原来是这样呀。 哎，这可不是吗？ 自古以来，美人越是神秘高傲，越是引人注目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